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给大家复习46级的相关内容，我们邀请到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again practice a paragraph of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It is a practice test questionAnd the title is As Simple As China. 那今天这一段四级考试的翻译练习题呢，其实相对来说我看了一下是比较简单的，但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很实用，因为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的一些概况啊。 对， 中国的人口啊，民族啊，还有幅员辽阔，民族特性，风俗习惯等等啊， 没错， 都可以涉及到。 就是说你在介绍任何一个国家的时候，概况这些句型都是可以拿来用的。好，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中文到底有哪些内容。中国以其人口密集、疆域辽阔而著称。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共有56个民族，总人口约14亿人。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 92%， 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相对分散，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中国政府长久以来一直提倡和发展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强调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哎，非常有意义的一段话啊，把中国的概况，特别是民族性的特点给讲得很清楚了。其实这一段话呢，我们平时也可以用在口语中，比方说你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的一些特点的时候，哎，别人会问你中国的民族有几个呀，有多少啊，然后有什么特点啊，你就可以用这个，那你那个时候就可以用今天学到的内容。 好，那我们现在呢逐一来看一下到底都可以怎么去翻译。先看第一句，中国人口密集，疆域辽阔而著称。以什么而著称？就是 is famous for。 人口密集你可以说 a dense population， dense 形容词 D-E-N-S-E。然后呢，疆域辽阔啊，疆域辽阔就是面积大嘛，就是地域很大，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说with a very extensive land area 或者 surface area 都行。中国有56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个民族这个词好多人会比较拿不准啊。那其实比较地道的用法叫 ethnic group，ethnic E-T-H-N-I-C， 然后 ethnic 加后面 group G-R-O-U-P ethnic group。 那少数民族呢也可以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有 minority nationality 啊，这也是一个挺好的用法。好，那我们把前面两句呢给大家两个参考的版本。 China is notedIt's famous for its dense population and vast territory. 就讲这个土地辽阔啊，用 vast territory。As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China is home to 56 ethnic groups,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of about 1.4 billion. 好，这就是14亿人口的意思。 嗯，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 92%。 好，这个主体民族呢，大家首先就给难住了，其实就是 majority。 哎，它能用 dominant 吗？ 也可以啊。 dominant 我感觉有一种占领的感觉。 也不见得，它就是说它是多数啊，它是统领地位。但是呢，为什么不用它呢？因为咱们更强调的是平等，所以咱们就不用 dominant。但是数量上它是绝对优势，但是你可以用这个the Han nationality is majority。 哦。 啊，然后占多少多少，这个占是 account for。啊，所以你可以用现在分词来做伴随的状语 ，accounting for 92%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嗯，那它占到全国人口的92%，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是汉族的。 对，只有一个人是其他民族的。 嗯， 好，然后他说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那你接着下来直接用 which 啊 distributes。Mainly in the east and middle of China. 你除了用这个分布用 distribute, 你也可以说这个汉族人是吧 ?inhabitat, 就是住在哪儿以什么为聚于栖息地、啊、 这个 inhabitat 呢不光是用在人上面而且呢也可以用在动物比如说这一群羊它栖息在那个山上那个动词也可以叫做 inhabitat, 对吧再比如说这群鸟它栖息在这个岛上面 也可以说 birds in habitat 对就是 in habitat 后面直接加的是一个地方 对、 哎、 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呢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相对分散、 哦、 相对的分散就是 relatively scattered 是吧就是用在这个散的状态好、嗯、那你可以用英文连接起来就是 While the ethnic minorities dwell extensively all over China, distributing mainly 西南。在哪呢我们来一个个看啊刚刚那个中文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哎这有三个地方了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西南地区 Southwest, 然后呢 西北 Northwest, 然后东北 and Northeast。 你发现了吗有规律。 就是先说南北再说 东 西、 然后结合到一块儿就变成了一个方向对吧 这个其实好多同学就是在学的时候这个方向还是挺大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说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我们是以东西为一个参照物去描述这个斜角的 对但是到了英文中呢它是反过来了 它是用南北先说 放在前面然后后面再说东西 没错、所以呢西北呢就变成了北西东北就变成了北东啊，他先说这个就是南北这个方向上的这个词好所以呢这里边呢你可以说 the ethnic minorities minorities 就是少数所以是少数民族 dwell 居住的意思 dwell 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dwell Dwell extensively all over China, distributing mainly in the southwest, the northwest, and the northeast. 这就把聚集的这个地点说清楚了。接下来他说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传统文化和独特的风俗习惯。那 each of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 ha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 就是有自己的特点。Long tradition, 比较悠久的历史 and unique conventions, 这里面 conventions 就是风俗习惯的意思、大家就直接记 convention 加 s 复数的形式表示风俗习惯 customs 也可以、所以在这个地方两个版本都是可以的好那么独一无二的就用 unique conventions 接下来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和发展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ong been advocating and developing an equal and united ethnic relationship. 好，这里边用的是提倡，就用 advocate 及物动词 啊，那么这个和平，提倡和发展平等就是 equality， 团结呢是 united， 啊，所以是 equal and united ethnic relationship， 民族关系 ethnic relationship。强调什么什么，哎，这里边又出现强调了，之前咱们就用的是 to lay stress on something， 那这里边的强调呢你也可以用 to lay stress， 那么参考译文里边又给大家一个词叫 highlight， 那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强调着，那它直接用 highlighting 去做一个伴随的状语就可以了。好，他说 highlighting the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啊，就是要把所有的不同民族的强调的是他们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个逐句的语言点突破先分析到这儿。 好的，学习完了这一些呢，大家赶紧再看看手里的这些笔记啊，然后我们马上休息一下，回来呢一句一句的来对照着英文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道题到底应该怎么解答。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4-6级的翻译练习题。那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讲解了一道4级的翻译题，是有关于中国的概况，特别是中国的民族性的哈。刚才呢其实我们讲解了很多相关的关键词句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过头来一句一句的对照着英文中英对照着去把这段话给大家再念一遍，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整体的印象。那我来念中文，壮壮老师请您来念英文吧。 好， 中国以其人口密度疆域辽阔而著称。 China is famous for its dense population and vast territory。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共有56个民族。 As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China is home to 56 ethnic groups. 总人口有14亿人。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of about 1.4 billion.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 92%。 The Han nationality is the majority, accounting for 92%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 Which distributes mainly in the east and the middle of China. 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相对分散，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 Well, the ethnic minorities dwellextensively all over China, distributing mainly in the southwest, the northwest, and the northeast.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Each of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 ha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 以及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风俗习惯。 Lo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unique conventions. 中国政府长久以来一直提倡和发展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强调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ong been advocating and developing an equal and united ethnic relationship, highlighting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好了，那么这一段呢，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总体的梳理一番，希望大家能对这其中里边的这些词和句子都更加的明确。那现在我们再做一些扩展练习啊，首先一个词就是如果大家今后填表的时候，或者你需要说明的时候，这个少数民族用什么呢？就用 minority ethnic groups。 那 ethnic minority， 那咱们来说中国人在加拿大的当地被认为是一个少数民族， 加拿大都是加拿大人，华人在当地呢就是一个少数群体了， 哎， 所以呢中国人在加拿大是少数民族。 那你可以说 the Chinese people are ethnic minorities 啊，或者是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anada 啊，所以大家看这个 major majority 和 minor minority 形容词、名词这两个词是对应的。好，然后呢，再看哈，我瞎举啊，这个数我自己编的。中国的这个华人在加拿大占三分之一。啊，我就想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占多少多少比例这个动词用什么，谁还记得呢？没错，是 account for 啊。那你可以说 the Chinese people account for one third of Canadians population， 占到三分之一。好，然后再看华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多伦多和西部的温哥华。They dwell mainly in Toronto in the east and Vancouver in the west. 好，再来看啊，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 Chinese people have their own unique conventions. 对，你看这刚才在这个翻译句子里用到的，完全都可以用到这个地方。 哎，您发现没有？其实平时大家讲的这种考试题啊、翻译练习题啊，不光是会在考场上用到，而是当你把其中内容掌握好了以后，你可以在不同的形式中去用到这个单词或者这个词组。 没错。 包括你说口语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到在翻译中学到的这些词组嘛，对吧？ 对。 包括你在写作文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到听力中学到的一些词组。 当然了，这个所有的听说读写这几项，其实你都是在学习词汇，然后学习它的使用，并且用到你自己写作和口语当中啊，所以必须要大量的重复和使用。 而且如果你对于某种题型厌倦的话，你可以换一种题型继续学哈。 没错， 是相通的，不管你是在学翻译啊，还是在学听力， 没错， 还是在写作文，你每练一次都是对自己原有知识的巩固和提升。 对，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接触到的含义就是强调这个含义有几种说法，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 to lay stress on something， 这个 lay is spelled as L-A-Y， 就是把重点放在哪儿。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这是用的 stress 的名词。第二个可以用 stress 的动词 to stress something， 比如说听力的重要性被老师强调了多遍，那你可以说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has been stressed by the teachers for many times。 啊，这个就是用 stress 的动词形式， 反复的强调了好几遍了啊。 对 对。 第三一个的词呢就是 emphasize 是也是动词名词两种形式都可以用，其中呢动词叫 emphasize， E-M-P-H A S I Z E， emphasize， 它就是个及物动词吗？ 没错， 它不是 emphasize on something， 不是， 它就是 emphasize something。 没错，比如说 I emphasize reading as the key method to increase your vocabulary。啊，我强调通过阅读去增加词汇量。I emphasize reading。啊，就及物动词。好，那么它的名词形式是 emphasis， 是 E-M-P-H-A 然后呢 SIS 对了 SIS 结尾的 Emphasis Emphasis 是它的名词，一般是有一个介词搭配Emphasis on something， 没错、啊、你可以说 put emphasis on something， 就是把重点 放在 哪里， 对 对吧？比如说，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cell phones，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maintaining good vision。 您觉得保护视力是比较重要的？ 对、啊、那你就是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maintaining good vision。就要把这个视力保持的比较好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被强调的东西。那这个里边呢，就是 emphasis 也是一个动词名词两个形式。第三一个反复强调，还有一个单词叫 reiterate， 这个是一个高阶词汇啊，咱们来学习一下、 reiterate 这个词。如果大家常听英文的新闻，你就会听到很多次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联合国啊，反复强调怎样怎样啊，就是我们要和平不要打仗啊，这就是 reiterate。 其中这个 re 就表示重复的，就是 re 开头这个词。 iterate is spelled as i-t-e-r-a-t-e、啊、iterate 然后前面加 re reiterate 表示反复强调啊，所以现在这也是一个及物动词，可以用主动和被动啊。比如说我反复强调了今天一定要带雨伞。 I reiterated that you should bring the umbrella with you today、那你也可以用被动的这个用法， 这个怎么用啊？强调、被强调， 被反复强调、 哎、 明白吧？比如说the warning of bringing umbrella with you has been reiterated、 这个我提出这个忠告呢，反复的强调给你了， 没错啊，所以这个 be reiterated 用成被动的形式也是可以的。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用了是动词名词动词名词形式两个单词啊， emphasis stress， 那么在这个反复强调这个又用了一个动词形式叫 reiterate， 所以一共是五个词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五个词呢用住，积极的去造句。 反复强调这些单词啊。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希望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一篇有关于中国民族性的翻译题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啊，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